香港大灵异，主持陈云、夏植。香港大灵异，咁翻翻嚟第二集啦。咁头先我哋个灵异大师 Anna 啦，就分享咗啲精彩嘅亲身经历啦。咁不过咧，公主有啲嘢想补充。 剛才說得太投入了，那個數字亂了，不是九幾年的，其實那個說那個德福花園那個工人墮落那件事應該是1979年的，還有他因為和命案那裡相差19年，如果計算個曆法，所以新曆農曆同一日呢，就是即所以剛剛好同一日這樣咯。資料補充嘅，咁係俾你講翻今集嘅故事先。 嗱，咁今集我哋就諗住講回魂啦。咁我哋又請嚟好資深嘅靈異大師啦， 資深八卦嘅， 出現咗幾集嘅蕭芳芳先生，再次出嚟為我哋分享一下。 有啲 fans 唔知點解叫咗你做方失失喎， 方失失奇兵， 嗰個方失失講幾流暢喎，咁樣。 我覺得蕭芳芳先生講嘢嗰個能力好勁啦，講故事咧可以好連貫講好耐。 咪同埋 搶氣啊嘛個人， 係嘛？阿蕭芳芳有好多親身經歷， 係啊，即係現時嘅嘢都記得嘅。 其實都唔係話親，即係唔一定親身經歷嘅，有啲係即係可能自己聽過身邊啲人講俾我聽嘅啫。其實即係好似嗱，頭先我都喺度旁聽咗 Anna 講故仔啦。咁其實佢講到其中咪係喺屋企住嘅時候咧，咪其中三件事，有一件事咧咪話有懷疑係個三母女就現身喺個牆度咁樣嘅。咁其實咁跟佢所講咧，其實就唔係 exactly 係嗰間兇案發生現場噶嘛，而係有可能係嗰、那個。母女生前住的地方嚟噶嘛，係咪？咁其實咧，我就覺得其實都幾得意嘅，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聽啲故仔就話嗰個人喺個死咗啦，所以咁好正常啦。有人死咗，咁你會有啲介懷喺度。反而調翻轉嗰個有啲特別就係話係佢生前住嘅地方，而唔係佢死嘅地方。咁即係其實我可能諗，其實會唔會有啲人咧係即係可能死咗都會對個地方有眷，係啊，有啲留戀眷戀咁，就好似頭先你講個回魂，回魂其實都好多時候我哋咪一聽話哦，嗰個人死咗幾時幾時之後咧，佢就會翻嚟回魂啦。其實個意義就係話向你屋企人道別啦，咁係最後一次機會。咁其實等同頭先講嗰樣嘢咯，即係可能你會始終都會對凡間有啲眷戀噶嘛，係啦咁樣咯。咁其實我相信呢個都唔係咩新鮮嘢，以前好其實呢個回魂嘅概念都好耐歷史噶啦嘛，都好 似都拍埋啦，係咪先？ 係回魂嘢，回魂嘢咧，食雞髀嗰啲。咁其實係以前古代都聽聞過好多有啲咁相關記載噶嘛。 好多文人筆記都會講呢個回魂，不過古代叫回殺，即係殺科氣嗰個殺咁樣。那個有一個很出名就是《月眉草堂筆記》，應該大家聽過了。他有幾篇都講回殺或者回魂的。 幾妖男啊嘛？ 係啊係啊，鐵齒銅牙。跟住咁，唔係咁佢有一個，不過其實我覺得他講嗰啲文人筆記幾有趣嘅。佢成日都是喺一啲怪異的事後邊咧，其實有啲社會記錄咁樣。不過我講個故仔先啦，其實好簡單。總之話有一個人咧死咗老婆，咁咧就定咗嗰一日係回魂夜咁樣啦。咁回魂夜應該係有啲儀式啊，有啲祭祀咁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。 佢冇講得好詳細，但係總之話嗰日佢哋要全部避席啊，唔好嚇親個老婆嗰類。咁點知有一個賊咧就趁呢日入去偷佢啲嘢咯。係，係啊，其實係搞笑或者諷刺啊，佢呢個。係。 哦，即係其實係講緊嗰個個賊可能知道佢啲人話叫你避席啦，咁佢就搏啲人。 咁咪即係唔喺屋企啦， 咁 就入去， 咁咪攤嘢啦。 係啊， 以前都有呢啲嘢，原來 有其實咩啊，即係等於實施壓 壓。不過有一個就同發夢都有少少關嘅，係袁枚，又係一啲文人筆記咁樣。咁佢就話有一個人叫做江日林咁，即係啲讀書人咁樣，就娶咗個老婆叫彭氏咁好。好恩愛啦，兩公婆。咁有一晚咧，佢發夢就某年某月某日，同個老婆咧去個學校嗰度，即係以前古代嗰啲學術咁樣去遊旅遊啊。遊完之後，佢老婆喺嗰個夢裡面過身，係 啦。咁 裏邊即係 夢裏邊嗰一身，唔係真係嗰一身。 唔係嗰身。咁過咗冇幾耐咧，就有考試咁佢。因為他是讀書人嚟噶嘛，咁佢老佢就大佢就諗緊去唔去應試好咯，因為佢好似話誒咪就係嗰即係嗰個日子又係嗰個地方咁，因為佢喺夢裡面就係佢去完嗰個學校之後，佢老婆過 身，即 係 覺得 係 不祥之兆。 係啊，咁佢就諗緊，其實佢唔係好想去考試，但係佢老婆就覺得喂呢啲係你一生嘅 重要嘢，係 啦，即係讀書人一生讀書都係為咗嗰次考試咁，同埋一個夢就何足掛齒咧咁。 唔係有啲人就冇咁迷信咁嘅。係 啊，咁佢去考試又係啊，真係好順利考咗咯咁。點知跟住佢考完就急急腳咁樣翻屋企啦，跟住點知佢老婆真係過身喎，咁佢計翻真係同嗰個夢講嘅一樣咯，即係嗰年嗰月嗰日佢去即係嗰個夢個徵兆去遊覽個學校，但係即係預兆可能係去考取到一啲功名咁樣啦，咁都。同樣個夢講中咗嘅就係佢老婆喺嗰日過身咯。 我贏了功名，輸了老婆嗰啲。 係啊， 但係有冇話點解啊？即係佢個夢。 咁又冇喎，不過佢就講到啊，原來呢啲嘢，即係呢啲日子，即係呢個回魂又好啦，或者你個人嘅壽命都好啦，原來都有，好似有往往有定數可以計咁樣咯。 哦，係㗎，其實就即係好似你話咧，我哋咪成日講咧回魂你話幾時幾月幾日，其實。你哋有冇聽佢點樣計？你知唔知？ 我以為係頭七就係七日。 啊，其實唔係嘅，唔係嘅。頭七同嗰、那個回魂咧，即係我唔係專業人士啦，可能要揾翻專業人士再講啦。咁我據我所知，頭七咧同回魂咧係兩件唔同嘅事嘅。咁點所謂點樣計咧？即係如果你哋有出席過喪禮 touch wood 啦呢啲，咁如果係中式，即係例如道教儀式咧，咪有啲叫南無佬嘅，又或者嗰啲唔知道道士定咩咧，佢會同你講話哦，你。個仙人咧就個雲頭幾高幾丈幾尺咁噶嘛，有冇聽過？ 聽過唔知， 但係唔知咩嚟噶嘛。其實佢就話點咩嚟嘅咧？佢就話你嗰個仙人幾時死，即係我哋中國啲日子咧，咪用咩甲乙丙丁啊嗰啲 子丑寅天干地支， 係天干地支計噶嘛。咁佢有個 table 嘅，咁佢即係話哦，你係甲咩日月咩時咁樣咧，佢就等於你個。幾多尺嘅，佢就會有個尺數咁樣嘅，將嗰幾個數字加埋，即係可能你九尺加八尺，咁你咪十七尺咯咁樣，咁佢就叫係啦，咁就叫一丈七尺高你個雲頭。咁咩叫一丈七尺高咧？就係話你嗰個雲，雖然話你幾高，其實即係等於你入地幾多尺。咁你就會 入地 即係喺個地下幾多尺，即係佢哋你知中國嗰個傳統觀念咧，咁你落即係死咗嘅落。下面的嘛，其實下面你深入了幾尺，咁佢就會落咗去下面，例如一丈七尺深咁樣計先啦，即係所謂一丈七嘅雲頭啦。咁佢就會喺死後嘅十七日，即係十七尺，佢就當你十，即係可能你因為佢落每一日會上升一尺嘅，喺佢哋嘅 concept 係咁樣。 即係佢計翻啲里數行幾耐行翻上嚟。 係啦，可能飛行里數。係啊，咁因為飛咗上嚟啦，咁咪可能十七日後咧，佢就會回魂咁樣，即係好似我記到最大都係九一丈八尺，好似因為九加九最大。 即係十八日。 係啊，最大係十八日後一定回魂嘅。我所記得就係咁樣啦。咁佢十八日後咧，佢就回魂翻嚟咁樣。咁佢仲有啲方位啊、時辰啊嗰啲，我就詳細就唔係好知佢點樣計啦。咁我就知佢講個雲頭換算，其實就係個日數咯。佢就係咁樣計你翻嚟。咁其實就再加埋你有啲儀式㗎啦。其實嗰啲儀式你哋聽過係有冇啲咩特別要做啲咩？ 我唔知喎，一般係。係擺啲食物喺度，其實一般都冇好似冇咁精巧噶咯喎，即係頭七就擺一 拜 嗰啲雞，有啲雞髀咯， 係有啲雞髀，即係俾佢踎喺度食嘅呢個，係 啊，阿婆食雞髀。 嗱，據我所知咁樣計啦，即係即係各處鄉村嘅各處嚟啦，或者夠。據我所知，大同小異嘅，咁其實就會喺回魂當晚啦。咁學你話齋，頭先都會避席嘅，咁但係避席之前都要準備啲嘢噶嘛。咁基本會起碼喺個屋企門口啦，點兩支白蠟燭。其實兩個作用嘅，一就話俾 生知啊 兩件事啦，一就係話俾生人知你屋企嗰晚有啲咁嘅事，就有仙人翻嚟，咁等人避一避席啦。第二件事咧，就好似一個 好似個燈塔咁啊，話俾先人知你屋企喺呢度，咁你俾人帶佢翻嚟。 嗯， 呢兩樣嘢係基本嘅。 誒，我有個疑問。 係。 咁避咗植物見唔到個先人啊？ 哦，係噶，所以有啲人咁你其實咧， 我即等佢翻嚟舒服啲。 其實咧，因為有好，應該我再講個故事俾你聽，關於我啲家人嘅。 嗯。 咁咁其實就講緊如果你唔瞓咧，其實佢翻唔到嚟嘅。 哦， 有啲咁嘅講法，即係因為其實始終陰陽相隔，佢其實翻嚟同向你道別，而唔係同你相聚啊嘛，唔係同你野餐，唔係同你燭光晚餐咁樣對住兩隻大蠟燭。 同埋有好多老人家即係準備離世嗰時喺醫院，即係譬如係即係個心跳可能慢慢減弱咧，但如果你圍住佢咧，有啲親人喺度咧，佢係唔會去住嘅，因為去年即係有個老人家咁我哋就成班人陪住佢咧喺個牀入邊，咁佢咧好微弱噶啦已經，但係都冇停。咁於是咧，咁到咗凌晨三四點，我哋就已經攰攰地啦，咁諗住翻去一個鐘梳洗完之後再翻嚟啦。咁結果咧，當全部人走曬之後咧。幾分鐘之後佢就停咗啦。 哦，即係佢覺得好似我都見到曬你哋啦，咁我哋 都安全曬嘅。思念就會令佢留戀。 其實呢啲儀式好多時都係同，即係可能你話同鬼神有關，固自然啦。咁其實好多時都係同你個人嗰個思念有啲關係。但或者講翻少少頭先個儀式先嘅未嘅。咁就點咗兩支大蠟燭啦。你頭先咪問到一個問題就係話，我點知有冇翻嚟咧？有冇我喺度你唔出現咁冇用噶。咁其實咧嗱，除咗準備基本製品之後，你有啲人就話你去先人生前中意食嘅嘢啦，食物啦。咁仲有一個。有一樣嘢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將如果你屋企有啲人咪會擺神位嘅，即係嗰啲咩關帝啊、觀音嗰啲咧，一定要攞張紅紙封曬佢啦。紅色嗰邊對住嗰個因為會翻唔到嚟噶嘛。 紅色對住個 神 像， 係因為紅色好事啊嘛，白色有兩種啊嘛，你知紅紙。咁就封咗佢，等佢唔好阻住個先人翻嚟啦。咁咧啲咩土地嗰啲都係啦。咁擺佢中意嘅食物，同埋擺其他啲三牲酒，除咗牛。牛肉唔擺得嘅，因為牛頭馬面，因為基本上我哋相信牛頭馬面帶翻嚟，咁我哋廣東人唔食馬肉啦，咁啊唔會有馬肉嘅料理咧，咁就會擺備咗牛肉，咁其他三分禮物，係啦，通常係燒肉啊、雞啊嗰啲咯，羊都少咗嚟啦，咁嗰啲擺咗喺度，其實咧嗰啲祭品主要係俾所謂鬼差食嘅，俾佢哋食嘅時候就係想等佢食得飽啲，咁啊先人咯留得耐啲， 善待下佢啦， 係啦，咁第二樣嘢就要準備嘅咧，就係頭先你講個證據。有兩種，一就是米，有些人會買個米缸，或者撒一層米在地下，有些人就會撒香爐灰放在地下那裡，那你於是者，那你準備好了你就睡咯，那通常有些人呢就會說去第二天起身，那就會有時有些痕跡，有些就說有些腳印又好，或者有些花紋，即是好像符機一樣，即是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，因為那我touch wood， 我冇見過呢啲咁嘅手掌印。咁但係呢個就其實我相信係一個儀式，去話俾啲人知，我去到呢一刻，大家係時候分別啦咁樣。因為其實我哋以前咧喪殯儀式咧學頭先話頭七啊尾七，咁七七四十九日噶嘛，即係你話大後或者其他啦，咁其實過曬嗰四十九日應該係完曬嘅成件事。但其實反而如果你話喺我眼中最緊要，反而係你回魂。咁個即係佢話已經擺低凡間一齊啦，咁佢要走啦，可能你要重新投胎定點樣咯，咁樣。 哦。 係啊，咁呢個就最基本嘅儀式。 哦，其實我有個疑問，我想問佢，即係如果佢過身同埋回魂之間嗰段日子咧，知唔知個先人其實去咗邊㗎？ 佢就話入地啊嘛，頭先咪所講話入咗地。 哦哦。 即係其實我唔肯定嗰個， 即係嗰段日子，其實佢係真係旅行緊翻嚟，見一見了咗個心事就， 即係其實我冇記錯嗰個情況應該叫中陰身，好似係中陰身咁嘅情況，即係佢又唔喺人間，亦唔喺所謂陰間，而係啱啱喺中間，即係有個暫時俾佢寄宿嘅位啦，或者咁講，咁佢 喺雲端咯， 係咧，雲端係嗌靠咁。 download 緊啊 ！download 緊翻 ，download 即係 係個雲頭重得就係咁，咪 download 耐啲咯，係啊 ，download 幾耐 ，file 幾大？ 係啊，我記得之前睇過，我以前中學睇過一本愛情小説咧，就係因為佢嗰時講緊咧個男朋友死咗喺個雲上面睇緊佢。 個一切的生活。 係 係啦，外國嗰啲又浪漫少少咯，諗法就係雲上邊咯，我哋就喺地下邊咯，即係 落地獄嗰啲。 唔一定落地獄嘅，陰間嘅地獄慘啲嘅，唔使落地獄嘅。咁頭先咪講到咧，其實有啲人就會即係你話點解唔俾佢見面咁樣嘅？其實呢啲我都聽過一個即係我屋企嗰啲故仔嘅，咁就係我舅父。咁我舅父咧本身都好多年前佢已經過咗身嘅。咁其實佢以前咧香港人咪有啲即係好多人去行選嘅，即係去出完係水手行選去出一吹吹咗幾個月㗎啦嘛。咁去行選，咁唔好彩就過身。個原因係即係因為有啲意外啦。咁咁一陣先講咩係咩意外。咁佢到佢計翻回魂嗰晚，咁佢屋企人啊照做翻頭先所講嘅儀式啊、蠟燭啊嗰啲祭品嗰啲。咁於是者其實嗰晚過咗冇嘢嘅喎，係完全冇事嘅喎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就喺呢個時候，我阿姨咧第二日就好似通知翻我，好似我阿媽定通知翻佢哋，總之係講翻件事出嚟。佢話佢回魂嗰晚，即係舅父回魂嗰晚，我阿姨咧瞓到半夜，有人撳住對眼，就 即係咁樣望， 係啦，暗撳住對眼就唔俾佢擘眼，咁就喺佢耳邊講咗話，好好睇住我老婆仔女，我翻唔到屋企，咁就因為屋企有神位喺度，咁你幫我照顧佢哋啦，我唔想嚇親你，咁我之後走噶啦，咁樣，係啦。咁好似頭先所講啦，我頭先講資料嘅時候咪講到話你要遮住神位嘅，可能佢咁啱唔知係咪，可能有一個半個遮冇遮係啦。 佢翻唔到自己屋企，就去咗親戚嗰度留。係 啦，就去咗，係啦，就 leave 翻個 message 俾佢哋，話翻俾佢知，係啊，leave message， 即係話翻俾佢知有啲咁嘅情況。咁好啦，你話咪遮住咗佢對眼，其實點解咧？原來我舅父當年咧行船嘅時候。不知道什麼原因，他不是有個很收撈的嘛，他們要收撈的時候呢，是的，你知道大船的撈其實不是有條鋼纜的，那條鋼纜其實我們說鋼纜其實整粒棍那麼重的，突然間斷了， 哦， 那他有那些反作用的，一彈上來打爆了他了， 哦， 咁係啦， 即係佢靠嗰支棍搞翻個鬧，係 啦，嗰陣時嗰 重噶嘛， 係啊，咁嗰個鬧斷咗啊，嗰條鬧， 即 係因為 佢條鏈鬆啊，係 啊，咁就一躍發上嚟，發死咗佢，就當場死亡嘅。咁我相信佢嘅意思即係話，佢可能個死狀就比較驚人啦。咁佢又唔想嚇親屋企人，咁佢又翻唔到屋企喎，咁咪唯有聯絡我阿姨咁樣叫佢照顧下我舅母嗰啲咯。咁其實個原因佢唔係真係話交代呢件事嘅，我阿姨佢真係話有啲驚，咁佢問翻我媽應該點算。咁佢因為咁啱其實佢屋企真係冇安神位嗰陣時，咁係後屘咪安翻咗神位，拜翻個觀音喺度咁樣咯。 咁之後就翻唔， 即 係一次， 係有一次 嘅，即係從即係老婆仔女嘅角度就覺得其實幾點啊，又安心又傷心咯。 係啊，其實佢係有翻嚟，不過翻唔到。係 啊， 咁就佢亦交代咗佢要交代嘢啦。其實好多時你聽到啲故仔就話哦，好好照顧我老婆仔女啊咁樣。其實甚至我自己本身，我爸爸死嘅時候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嘅。即係咁我爸爸喺我好細嗰陣時去咗世啦，咁就冇咁傳奇嘅成件事。又係我哋照喺嗰晚做，即係照擺翻啲儀式嗰啲咩蠟燭啊嗰啲嘢。嗰晚我唔記得有冇撒米，好似有個米缸喺度。咁咧我就照瞓覺咯，我同家姐嗰啲照瞓覺。其實我哋半夜咧都冇聽到聲，但係聞到啲香煙嘅味道。即係好似人點煙，咁屋企冇人食煙噶嘛，得個爸爸食煙嘅啫嘛。咁其實就聞到啲香煙嘅味道。但係又喺度第二朝，咁今次唔係話二日，我姨丈又打嚟咯。係。其實又好奇怪，因為我姨丈同埋我爸爸咧好好朋友嘅，由細到大都識㗎啦。咁甚至佢哋兩個一齊識我阿姨同我媽咁樣，係所以好係啊，好深恩怨。咁佢就我姨丈半夜去廁所，咁就出去大廳嘅時候，因為放出大廳，咁佢見到張 sofa， 我爸爸坐喺度。咁我姨丈唔知系咪都同佢真系好好朋友，咁就冇乜点惊，佢净系讲一句：嚟咗啊，坐下啦咁样，咁样即系咁样，跟住佢照去厕所啦，咁样，跟住去完厕所翻出嚟，我爸爸已经唔见咗啦。系啦，咁即系可能佢都可能除咗见屋企人啦，咁佢呢个都系一个好朋友。咁可能咁，所以我姨丈对我哋都好好噶。系啊，咁样咯。 好感人嘅故事。 少少啦。其實我都好大個先知道，其實我唔知喎。 啊， 係啊，我嗰陣時我可能驚我哋驚咧，咁冇講。我其實係最近先知 道。即係阿姨長講翻出嚟。 我姨長就係講咗俾我媽聽啫嘛。 哦，你媽咪就講翻俾你哋。 係啦，咁樣咯。咁其實就好似頭先所講話。你話回魂嗰樣嘢，咪即係好似真係你有啲嘢交代低咁樣去，即係其實可能係安定生即係在世嘅人嘅心，亦可能係安咗嗰個死者個心咁樣咯。其實都係好多呢啲係啊，其實我哋中國好多傳統儀式咧，係好多時兩方面都有。其實正如老師之前講過，有啲。即係喊驚嗰啲，魂係歸來嗰啲，其實佢一來就係、是，其實可能當事人又未必知道點做，咁咪照做有啲儀式。佢話我都叫做咗啲嘢啦，咁我咪算啦，咁、那個魂都翻唔到嚟，咁就算數啦。咁樣即係其實一來安定人心，二來又好似我都招咗個死嘅魂，翻唔翻到嚟，大家唔知啦。我哋唔係嗰啲靈異界嘅人，咁係咯。咁其實好多時係呢個文化上就係想。 有 冇 安撫人心？ 係啊，安撫人心同安撫先人嘅心。 可能好多即係科學頭腦會覺得好迷信嘅。 係啊， 但其實我覺得啊，可能係一啲點啊，更加高級嘅理性咯。 係啊， 我哋自己理解唔到，其實聽落都好順理成章嘅。因為一個人如果死咗，即係應該唔會係突然灰飛煙滅，有啲，只不過我哋嘅智慧有啲限制。 好似演套戲《人鬼情未了》咁啊，咪即係其實佢都係回魂啫嘛，等於佢都係回魂翻嚟睇翻自己個係咪老婆定女朋友，我唔記得。咁咪同佢一喺度捽泥咁樣嘅，係好浪漫。其實你如果喺一個西方角度，你咪一件好浪漫嘅事。你調翻轉頭，所以睇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咧，回魂唔係恐怖嘅。是一件都你可以話浪漫啦，其實是一件很感動的事。 係啊，一温馨温情。 係啊，其實都是你屋企人嚟嘅嘛。 即係似去旅行咯，即係佢要即係唔開心啦，但係佢要去下一站咁樣。 係啦，咁我哋都遲早去嗰站噶啦。咁我哋先啫，冇乜嘢。 好感性嘅一集。 係啊。係。咁分享下啦。 係咯。咁我哋今次又多謝阿蕭先生。 係啊。頭先我有嘢工 作。哦，係啊，同埋有啲係。咁我哋嚟係阿國師就隆重宣布下集會翻嚟啦。咁同埋我哋嚟緊係即係要萬眾期待，因為我哋大靈異今季即係第一個季度咧下一集就係最後一集咯。咁之後我哋會休息啦，其實係熒光幕上休息啫，但係我哋就要再籌備第二集有啲 爆啲嘅料啊， 係啊， 爆啲啊，同埋。多啲希望多啲真係嘢，譬如多啲實物啊，多啲甚至實地採訪啊咁樣，係啊，所以大家留意下一集， 期待國師 翻嚟， 冇錯， 幾集冇見啊真係，好，咁我哋下集再見， 好啦， 拜拜。